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四，农历10月初一。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决定，市委11届八次全会11月23号到24号召开。 产业疏解有效抑制本市能耗增长，预计今年可超额完成万元 GDP 能耗目标。 本市发布今年1到10月安全生产形势。 南水北调通州支线工程全面开工。 双十一电商销售额创新高，全国至少3亿人次参与网络消费狂欢。 本市24个传统村落列入旅游开发计划。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决定，市委11届八次全会于11月23号到24号召开，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委11届八次全会安排的汇报，讨论通过了全会议程。全会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1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传达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精神，指出要更好承担起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历史责任，通过改革创新激发文艺发展活力。会议传达了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本市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高标准做好干部的发现、培养和选拔使用工作。会议传达了全国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本市贯彻意见。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要认真总结和推广驻网站、党建工作站等成熟经验，整体提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平。 新闻广播消息。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央关于吕希文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决定。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中央决定对吕希文涉嫌严重违纪进行组织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意志，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鲜明立场。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全市各级党委和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坚定立场，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郭金龙强调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吕希文作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影响十分恶劣，教训十分深刻。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认真汲取教训，用更严格的标准管好自己、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自觉接受党组织、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郭金龙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全市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昂扬的精神状态，以严而又严的标准、实而又实的作风，认真做好首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确保全市社会政治稳定、改革发展大局稳定，不辜负中央和全市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据北京日报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本市经济平稳运行，结构优化，产业疏解，持续助力节能减排。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本市能源消费总量微增，万元 GDP 能耗保持较大降幅，节能降耗形势良好，预计可以超额完成万元 GDP 能耗下降 2% 的年度目标。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北京热力已经做好正式供暖的各项准备工作。据了解，今年本市继续大力推进热电中心建设和供暖业务整合，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将全都投入运行，成为本市热网的主力支撑。全市能源消费结构更加清洁化，同时能源加工转换效率也大幅提高。今年本市继续从控制增量、减少存量两方面着力推进产业疏解转移，对全市节能目标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昨天召开，会议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情况，部署了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副市长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一到十月，全市共发生道路交通、生产安全、火灾、铁路交通死亡事故697起，死亡748人。建筑施工仍然是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领域，煤矿、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也发生了安全生产死亡事故。城乡结合部以及郊区县火灾亡人事故多发，用火不慎、遗留火种和电器故障是火灾发生的重要原因。市安监局今年已经累计向司法机关移送追究刑事责任26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7人。会议指出，目前本市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包括城市运行中影响较大的事故高发，平均每天发生近3起。另外，交通事故总量占事故总量的 89%， 相当数量的企业重生产轻安全问题突出，部分重点行业领域依然存在监管盲区。城乡结合部地区非法违法问题严重，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管理。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昨天召开2015冬季扫雪铲冰工作保障新闻发布会。根据市气象台的天气情况分析，预计今年冬季本市平均气温为-2到-3度，比常年同期水平-3.2度略微偏高，大部分地区降水量6到8毫米，比常年偏少，但是也不排除发生极端天气和特殊雪情的可能。目前全市各作业单位已经做好扫雪铲冰准备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市政市容委了解到，为了推进雪水对地下水的补充，今年本市各区县共设置了57个积雪消纳点，用于堆放没有撒融雪剂的积雪。这些消纳点中有26个为施工工地，分布在12个区县。因为冬季工地一般停工，利用工地没有硬化的路面可以下渗雪水。另外还有31处消纳点在城市河道水库周边，比如凉水河、小清河、上庄水库等。积雪自然融化后可以直接流到河道里，入渗到地下。而撒了融雪剂的雪将用建筑垃圾运输车拉到统一的垃圾消纳站处理。 新华社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南水北调办了解到，南水北调通州支线工程目前已经全面开工，计划明年6月底将具备供水条件，将南水北调来水送往通州新城。通州新城是北京东部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未来发展的北京市行政副中心。据介绍，目前这一地区水资源短缺，供水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开发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规划，新建通州支线及通州水厂工程将为这一地区提供生活用水。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今后私家车想跨过公交专用道进入右转道时，可以穿行黄色虚线区域内的借道区，并按照与公交车共用的导向标线行车。从本月起，本市部分公交专用车道增设公交共用导向车道和借道区交通标线，司机可以借道通行。近日， 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完成了长安街公交专用道延伸至交叉路口和界道区交通标线施划工作，施划范围为西三环新兴桥至东三环国贸桥，一共十个路口。新施划的公交专用道交通标线将解决公交专用道连续性不足的问题，预计改造后各个路口公交车辆车均通行效率提升 29%。 交通部门将持续对新的公交专用道标线后的运行效果持续跟踪监测，逐步完善，并以此为试点，在更多的公交专用车道上施行。同时还将视情况增设公交共用导向车道交通标线，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从市住建委官方网站了解到，地铁16号线永丰站到永丰南站区间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建设并通过验收，这也是16号线第一个完成结构验收的区间工程。永丰站到永丰南站区间位于海淀区，起于北清路止于永丰路南段，全长1051米，地铁16号线全长49.8公里，从西苑站向北段预计将在明年年底开通。 双十一网购狂欢落幕了，从2009年起每年11月11号都被电商们拿来大做文章，如今七年过去了，电商和消费者之间是否会遭遇类似婚姻中的七年之痒？连续七年的消费狂欢又将让双十一何去何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平、蔡贺娟的报道。 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这一天，阿里巴巴成交额912.17亿元，而截止到11号晚上8点，京东总销量突破2660万件，全国有至少3亿人次参与了这场网络消费狂欢。商业观察家田茂勇说， 电子商务它对于生活当中的渗透率越来越高了，可能我们在可见的未来这个数字呢还会更高。 从2009年开始，双十一被赋予消费狂欢的意义，至今已经七年。不过在成交额逐年走高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理性地度过了这个被大家戏称为剁手的日子。资深网购达人刘女士今年双十一就什么都没买， 买了根本就没用，可能会闲置的东西它实际上并不是省钱，而是一种更大的浪费。 在经济学家陈凤英看来，电商大打价格战往往是以牺牲服务和质量为代价的。 那么双十一的表现形式呢，就是降价刺激所有的人，那么这个价格呢有可能有虚的，比方说在降价之前它已经有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了。 今年双十一前夕，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们还需要双十一吗？文章认为双十一的销售记录失去了真实的参考价值，今年可能是双十一的最后一战。而11号晚上马云宣布双十一要做满100年。其实双十一究竟能持续多少年，最终还得看消费者买不买账。如果网上都是假冒伪劣商品，商家缺乏诚信，服务质量不佳，物流速度又慢，可能无论多少双十一双十二也无法刺激消费。作为消费者，刘女士建议 以后的电商要在这个实体上做一些体验店，再加上虚拟店的商务，既有大家理性挑选，又能在网络上享受到价格的优惠。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记者昨天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双十一期间，本市的邮件快件处理量高峰将达到1亿8200万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0%，预计明天之后将达到高峰，最高日处理量将达到2000万件，是平常的2.6倍。 新闻广播消息，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10批次食品全市停售。其中标称福建省连江县闽海土特产加工厂生产的羽利星牌精选海米被检出二氧化硫和铝残留，同样被检出铝残留的水产类食品还有海旺牌烧烤章鱼片以及北京永梅望源商店生产的虾皮。据了解，长期大量食用铝超标的食品有可能会引起神经系统的病变，表现为记忆减退、震颤与身体协调障碍等，而长期使用二氧化硫超标的食品则会导致胃肠道功能紊乱。详细的不合格食品名单，市民可以登录市食药监局官网查询，消费者可以凭购物小票和外包装向销售单位要求退货。 新闻广播消息，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做客首都之窗时表示，去年本市曾经检查出有商户销售的羊肉卷存在其他肉源成分， 食药监局近半年多对牛羊肉市场进行整治，共抽检近4000件食品，合格率近97%。据介绍，北京85%的食品靠外地供应，因此跟周边的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市进行沟通，进一步规范进京牛羊肉，同时要求在北京市内的食品经营者严格落实所证所票相关要求，没有明确来源的坚决不得采购和使用。这次抽检将近3%不合格，主要问题是水分超标，有部分注水行为，还有部分检出瘦肉精，主要来自于养殖环节饲料的添加。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昨天举办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研讨暨北京项目推介会，会上发布京郊24个传统村落招商项目。24个重点开发的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在门头沟、密云、平谷、房山、延庆等地区，有8个村落具有较好的旅游开发综合优势。据统计，目前北京市的11个区县还有52个保存相对完整并保留一定原始风貌的传统村落。初次招商的24个村落大多与天津市和河北省接壤，交通便捷，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可以享受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政策红利。这24个传统村落主要分为4类，红色村落、古村落、原生态村落、景区村落，都已列入北京市旅游开发计划，目前对外招商投资。 北京广播电视台2015年度节目栏目创新奖颁奖仪式昨天举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5件作品获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节目栏目创新奖评选以创新性为衡量的首要标准，将广播电视和新媒体作品放在一个标准下同台竞技。本年度有20件作品获奖，其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联谊会获得了栏目创新银奖。这是一次栏目模式、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创新。主持人盛博介绍， 我的手机越用越慢，这究竟怎么办？打车、拼车、顺风车的软件，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就从大家生活中跟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入手和出发，为大家来解决问题。另一点呢，就是尝试了一个闭环的创新，把线上的听众变成线下的用户。 入围的节目中，不少创新源于广播家、电视家、互联网家。北京体育广播与网络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梁书之土话新说》获得了新媒体视听节目创新奖。栏目利用广播、互联网、客户端等多媒体媒介优势，发挥体育评论员梁岩的号召力，以体育、文化等热点事件为切口，以北京土话为连接，展现老北京文化。策划人吴义阳说， 有时候 CBA 比赛很激烈，将这热点事件一结合，点击率肯定高，大家爱看。 此外，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获节目创新银奖，体育广播激情赛场获节目制作创新奖，网络媒体中心和体育广播联合推出的北京电台仁川亚运会新媒体报道获新媒体视听节目创新奖。创新奖评选引领着节目样态的创新升级。北京广播电视台媒体管理部主任张东林表示， 下一步吧，最重要的是要用好创新，就是把我们一些这个优秀的节目呢，它的模式进行研发。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北京市最美家庭百姓宣讲团昨天走进新城区，为近400户家庭讲述了自己的真情故事。宣讲团的10名成员来自不同区县，都是近2年推出的最美家庭代表。据了解，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市妇联在全市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百姓宣讲活动，下一步还将继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通过讲好北京女性故事，讲好北京家庭故事，引导广大妇女和家庭参与家庭文明建设，以家庭道德文明建设的成果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为配合地铁1号线信号系统改造和8号线信号系统升级车辆调试工作，本周六地铁1号线和8号线将提前结束运营。1号线各站从20点起陆续停止售票和进站，8号线各站从21点起陆续停止售票和进站，提醒乘客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 市人力社保局网站昨天发布的2015年3季度北京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供求状况报告显示，医疗技术人员、汽车运用工程技术人员等岗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供大于求态势，求职人员找工作比较困难。 而推销展销则是最缺人的岗位，平均近35个岗位争抢一人。 今天是京籍考生2016年高考网上提交报名申请的最后一天，市考试院提醒考生要抓紧时间在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提交申请，并认真核对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是否准确无误。本月17号到20号通过报名资格初审的考生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个人信息并完成缴费。 海淀区中小学校园足球三年行动计划2015至2018年昨天发布，未来三年海淀区所有学校都要开设足球课程，小学每学期不少于18课时，初中每学年不少于18课时，高中学生在校期间至少要选修18课时的足球课。同时海淀区还将创建70所校园足球实验学校。 2015北京台湾名品博览会将于本月12号到15号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开幕。本次展览共涵盖运动生活及服饰配件区、老年妇幼及美容生技区、农产食品区、台湾名茶区等7大产业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属中度污染，东南部空气质量5级，属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和家庭免月费了，1人办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起劳动卖东西。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业主入住小区快10年，房产证遥遥无期，何时办？羊奶粉国外没货，却在网上热卖，这样的低价商品，您敢买吗？下面是详细报道。家住朝阳区北苑路康斯丹郡小区的于先生反映，自己已经入住小区近10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开发商却始终不能提供房产证，而且小区近300多户居民基本都是这种情况。那么房产证为何迟迟办不下来，业主又该如何维权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清瑞的报道。 康斯丹郡小区的开发商为北京何祥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少业主已经入住10来年，但从未见到过房产证。 有人买房子，但是就说这个没办证，你别买，有人走了就。 除了房产证拿不到，买房的业主甚至都没有见过正式购房发票。 全款的人不给开具发票。 记者了解到，一个房地产项目首先需要开发商办理土地所有权初始登记，然后取得房屋所有权许可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产权，之后才能进行分割。由于在开发小区的过程中涉及法律纠纷，何祥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直到去年才办下大产权。业主们本以为这下每家每户的产权证有希望了，没想到又拖了1年多。记者辗转联系到何祥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位姓关的会计。 为什么10年都没有办呢？是什么原因？ 这原因也很复杂，没法跟你解释太细的事儿。 说是要收业主的公维基金和契税是吧？ 办房产证当然得收这些钱了。 难道业主不可以自己交吗？ 比如说有欠费或者有按揭没结清，不具备自己办的这个条件。 购房发票一直没有给，是为什么呀？ 那我们是欠一些可 可不是人人都欠。 资深物业律师孟先生认为，契税和公共维修基金可以业主自己交纳，开发商有责任给予相应的手续配合。同时，既然开发商违反了相关合同规定，就应当赔付业主合同规定数额的违约金。 契税和公维都可以自己去交，当然去做转移登记，开发商他应该做配合的。到现在他违约这么长时间了，他肯定不愿意给违约金，那你只能通过诉讼去解决。 正式的购房发票他应该什么时候给呢？ 买房的时候他收了钱就应该给开发票，那他偷税，这是他不就做不做账吗？ 今年的双十一，母婴用品是热销的产品类型之一，其中不少奶爸奶妈趁着打折给宝贝们囤口粮，但是有些价格便宜的进口奶粉却让不少人犯了嘀咕。经常请朋友从国外寄奶粉的周女士就非常疑惑。 我有同学在那个澳大利亚，他们会帮我买，像我现在买的奶粉在澳大利亚超市里面售价大概是24块澳币左右，我们一般买的话就是一箱是6罐，所以我们一箱是24澳币乘以6，然后大概一箱从澳大利亚寄到我们这边，那个运费大概是65澳币左右，所以24乘以6再加上65，然后汇率的话大概4.7-4.8左右吧，相当于可能1000块吧，一罐的话至少也要160-170块。 双十一当天，记者在某大型电商平台上搜索，销量最高的店铺每罐的价格为169元，售价与周女士海外购买的价格基本一致，这就意味着这家店铺基本没有利润，加上关税还可能赔钱。然而记者还搜索到更多卖家的售价远低于这个价格。 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是怎么来的。 周女士告诉记者，她购买的这款奶粉品牌目前当地超市人均限购4罐，即便这样也常常缺货， 目前根本就买不到。 但在国外缺货的产品，国内的购物网站上看起来却货源充足，这样看来电商难道是在赔本赚吆喝吗？这么低的价格业内人是怎么看呢？记者也联系了长期做海外代购的沈女士。 奶粉淘宝的价位我们也很郁闷，就是德国的话那个奶粉很难买，就是简直就是用抢的那个节奏去，加上邮费到手那个一瓶比淘宝确实要贵10块钱左右。 记者查询到，曾经有媒体报道，网上不少低价的所谓进口奶粉多数是假货，而且不少卖家声称的保税区发货也不能完全保证物品都是真的，还有贸易商在国外找当地企业代工贴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再寄回国内销售。这些奶粉一般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入境，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出台的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以快件、邮寄或者旅客携带方式进出口的乳品不适用该管理办法，这意味着一些网上销售的羊奶粉不在国家乳品质量监督范围之内。一旦代购的羊奶粉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消费者维权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虽然双十一不少商家打折，但是无利不起早，相信这些卖家也不是为了赔钱而盼着双十一，消费者遇到价格过低的商品还是要慎重选择。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进京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蔡户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复兴门桥南到复兴门桥北由南向北直行车多。